自己，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。在某个爱情交替的季节里，我听见时光清醒悲伤的声音，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，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。

草草都写着我爱你。雪天梦，只看牛郎织女；雪地里，只看断桥大理；雪心中，只看爱情运气。多久遇见你？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演唱的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这首歌呢出版在孟庭苇音乐专辑时，也选择了它作为自己这一专辑的名称啊。此后由于歌曲的流行，成为其他歌手翻唱的对象。《谁的眼泪在飞》这首歌的歌词很有诗意啊，悲伤的眼泪是流星，快乐的眼泪是恒星，两句歌词十分押韵，反衬出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。这首歌的速度很慢啊，